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四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 30%， 最低气温零下9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四五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零下4度，最小相对湿度 10%。 北京市气象台持续发布低温蓝色预警，受持续补充冷空气的影响，预计6号到9号本市将出现持续低温天气，平原地区日平均气温将下降到零下10度左右，请大家注意防寒保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随着我国消费者消费能力的提升，车辆市场不断扩大，车辆工程发展潜力巨大。作为理科生，报考车辆工程专业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目前国内开设车辆工程专业的高校有250多所，而在中央部属直属的大学行列中，17所理工科强校的车辆工程专业一直是报考的热门，录取分数也处于顶尖地带。那么这个专业是学什么的？选择不同院校的车辆工程专业有什么区别？不同大学的车辆工程专业又应当如何选择呢？教育面对面特别策划，研读新高考政策，解析大学专业，今天播出第10期，深度解析车辆工程专业。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教育面对面，我是杨洋。今天我们和大家呢一块儿来进行研读新高考政策，解析大学专业的第10期。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介绍的是车辆工程专业，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教育面对面 RBC 啊，发送您的问题上来，我们在节目当中可以请嘉宾呢为大家来解答。同时呢要给大家预告一下，北京市2019年的美术类专业统一考试呢，这个周六就要举行了。所以说呢，各个艺术院校的校考也将摆上日程。教育面对面呢，将推出第3场备战艺考网络直播活动，时间呢是在这个周日上午的9点，也就是12月9号。针对2019年各校艺考政策呢，将为考生进行解读和分析，请到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电影学院的招办负责人做客视频直播间，给大家呢来介绍。同时呢，也有高考专家为大家讲解志愿规划。了解活动详情以及直播的地址，您可以拨打400-650-7766，400-650-7766来了解。首先，请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建成3个市级大学生创业园，孵化创业团队超过300支；教育部推出19项举措，促进毕业生就业创业；朝阳区将在15个学区建立校外教育支撑机构，探索校外教育工作机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北京市教育委员会2015年启动了北京高校高质量就业创业计划，经过3年多的建设和发展，全面构建了1街3园。集聚引领，分园多点，支撑联动，布局合理，政策协同，市校两级互动互补的创业园孵化模式。其中市级3园累计孵化大学生创业团队300多支，在园团队282支。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苏小坤的报道。 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创业园团队研发的一款可以装在口袋中的吉他弹奏的音乐。这项无需任何音乐基础就能弹奏的技术核心就是空气拨片。项目研发团队北京戴悦科技有限公司 CEO， 同时也是北京科技大学研究生牛亚峰介绍说， 这款产品就是在市教委启动的北京高校高质量就业创业计划支持下上线的第一款产品。 在2015年的时候呢，参加了一个中美创业大赛，我们在这个比赛上呢拿了一个唯一的特等奖，底下的两个评委也是投资人，就投了我们的这个种子轮，大概是60万这个种子轮的投资。正式启动这个项目是在2016年1月的时候，这款产品呢现在也正在销售，目前也销售了3-4千套。 北京高校大学生创业园以一阶三元多点孵化体系为核心内容，创业园主要面向北京地区普通高校在校生及毕业2年内的大学生，提供创业孵化、创新创业实践教育等一站式全方位创业孵化服务。北京嘉鹰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张静介绍， 因为我们涉及到很多藏家的委托的上拍的服务，但是这一块可能会涉及到很多很多法律细则的条款，后来我们跟园区的老师们反映了这个问题之后，他们就特别快的为我们配备了律师的一个团队，然后每周一跟每周4他们就会全天在这儿做值，我们有任何问题就可以直接带着问题来咨询他们，他们就会一一为我们做特别特别详细的解答。 为全面管理和高效运营创业平台，创业园还以创业沙龙和资源对接等多种形式为全园区的282支创业团队服务。园区服务指导中心导师黄金华介绍说， 导师服务是我们有一个自己的导师库，我们会不断的汇聚各方面的导师或者专家，比如说来自各大企业的高管、各投资机构或者基金的合伙人，当创业团队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匹配这个导师跟这个创业团队做一一对一的辅导。 截止目前，市级三元累计孵化大学生创业团队300余支，在园孵化团队270支，195支团队完成工商注册，其中72支团队获得专利合计276项，52支团队完成社会融资，152支团队近一年营业额合计31136.2万元。北京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主任匡孝镇说， 这项工作从2015年开始，通过优秀创业团队的评选入选创业团队的，从团队入园开始我们就会提供帮助，包括学生的注册啊、税务手续的办理、财务啊这些问题的解决。我们已经开始对创业团队啊建立这个创业团队的一个数据库，一方面是我们要全程掌握这些团队的这个情况，在园期间你要提供在园的服务，出园以后我们要继续跟踪。实际上这些团队将来也是创业园的资源，他可以来这反哺这个创业园的创业团队，你比如说他自己可能就会成为导师，来帮助后来的这个创业者。 国务院新闻办5号在京举行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的若干意见吹风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张义珍表示，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总体平稳，今年高校毕业生就业水平和去年同期相比略有提高，总体保持在较高水平。为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教育部下发通知，明确19项具体举措，帮助高校毕业生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教育部提出拓宽就业领域，着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多渠道就业，其中包括引导毕业生到基层就业，落实基层就业学费补偿、贷款代偿、考研加分等优惠政策，促进毕业生到中小微企业就业，积极配合有关部门落实小微企业吸纳毕业生的社保补贴、培训补贴、降税减费等优惠政策。朝阳区教委副主任孙迅6号透露，该区将以学生活动管理中心、青少年活动中心为核心，在15个学区中建立校外教育支撑机构，探索学区化管理模式下的校外教育工作机制。未来朝阳区的每所中小学都将有区级精品社团。目前朝阳区校外教育已经形成了学生活动管理中心、教辅中心、实践园区、国企校外教育机构以及多个准入服务课外教育的社会组织的发展框架。随着 AI 人工智能科技进入教育领域，老师的角色是否会被颠覆？日前举行的 GES 2018未来教育大会上， AI 与教师的对决成为教育科技界共同关注的焦点。多名专家预言，单纯传授技能和知识的教师终将被 AI 取代。目前 AI 所能掌握的学生信息的浓度还远远达不到老师的水平。随着技术发展，当 AI 发挥其特长，在信息密度上做得越来越好，教师则将借助 AI 更好地了解学生，进而引导、激发和鼓舞学生，让 AI 发挥增强辅助教师的作用。市体检中心6号发布北京市体检统计报告，涵盖了去年健康体检374万人次和专项体检 59万人次的数据。健康体检异常体征检出项目当中，男性血脂异常，女性乳腺增生最多。数据显示，2017年本市高招体检中完全合格6134人，占总体检人数的10.31%；基本合格53013人，占总体检人数的89.62%；不合格5人。高招体检异常指标的检出率排在前面的是视力不良、身高不足、肥胖、超重、体重过轻以及色觉异常。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小坤编辑、杨洋播报的，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研读新高考政策，解析大学专业。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的是车辆工程。随着我国消费者消费能力的提升，车辆市场不断扩大，车辆工程发展潜力巨大。作为理科生，报考车辆工程专业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目前国内开设车辆工程专业的高校有250多所，而在中央部属直属的大学行列中，17所理工科强校的车辆工程专业一直是报考的热门，录取分数也处于顶尖地带。那么这个专业是学什么的？选择不同院校的车辆工程专业有什么区别？不同大学的车辆工程专业又应当如何选择呢？教育面对面特别策划，研读新高考政策，解析大学专业，今天播出第10期，深度解析车辆工程专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教育面对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教育面对面 RBC 发送您的问题和嘉宾进行互动。同时呢，您可以在新浪微博教育面对面上面啊，看到我们此次节目的视频直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理工大学车辆工程专业责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林成。林教授好。 主持人好，听众们好， 欢迎您，林教授，同时也是电动车辆国家工程实验室副主任、国家万人计划专家，欢迎您。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技桥升学规划研究院高级咨询师、高级职业规划师李继英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好，大家好，我叫李继英。 李老师呢非常熟悉就业环境和趋势，擅长从家长的这个角度，从职业规划的角度呢来指导学生的报考。那么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嘉宾呢进行交流。那我们来说说，随着这个汽车制造业的兴盛呢，现在车辆工程专业呢可以说是高校当中的一个热门专业了，林教授。那么这个专业呢也正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那么能简单的给我们回溯一下哈，这个专业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最早的时候它是什么样子的？ 对，这个车辆工程专业现在叫车辆工程，在80年代以前啊叫汽托专业啊，后来叫汽车专业。这个我就是80年代的大学生，那个时候国家我们整个国家的汽车产量就几百万辆，还抵不上人家一个大的一个车厂，国外一个车厂的产量。所以主要的汽车专业面临的是这个汽车修理啊、维护啊、保养啊，这些有一部分汽车设计的这个功能在里面。 好像纯技术的。 对对，90年代以后啊，这个国家汽车工业大幅度发展啊，我们90年代这个下半夜这个很多老百姓就有私家车了，这个时候呢这个汽车专业就很火了啊，因为它有这个汽车的设计制造都在里面了，所以就后面叫汽车专业，再往后就叫车辆工程。因为车辆工程它不仅仅是汽车，它还融入了轨道车辆，还有军车、特种车辆都在里面，所以统称叫车辆工程专业。 这是一个车辆工程专业的一个发展沿革啊。那么到今天车辆工程专业这是各个高校的一个普遍使用的或者统一使用的一个专业名称了。 对， 好，那么这个车辆工程专业到底是研究什么的呢？对于考生和家长来讲呢，可能只是知道车辆工程跟汽车有关，那么到底研究的是什么？我们请李老师呢给说一下。 好，其实车辆工程这个专业研究的呢，刚才林教授也说了，是不只是汽车了，他研究的像汽车、像拖拉机、像那个我们铁路上的轨道的这个机车车辆，像军用车辆，以及其他的这种路上移动的机械的这种理论啊、技术啊，这些领域它都是所涉及到的。 家长们会通常就认为，如果想进入到汽车这个行业这个领域呢，必须就要学习车辆工程专业。那么这个思路是不是正确的呢？两位老师也给说一下。 我说一下这个思路啊，不完全准确。当然有车辆工程的知识最好。但车辆呢是一个跨学科的一个领域，它是面向一个产品的。 它里面有有机械部分，也有材料啊，也有这个化工啊，也有这个什么发动机啊，它各个学科都在里面。所以说呢，这个不同的学科都可以参与到车辆工程里来啊，都可以在这里面就业，在汽车行业里就业啊。但是如果说你想把汽车专业、车辆专业做成你这一个一个主流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岗位或者一个工作的一个岗位，那么学车辆工程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刚才您说了，从这个专业严格来讲呢，一开始就是汽车拖拉机，然后到现在的比如说我们可能会说到的新能源啊、智能汽车等等，其实它是有一个变化的哈。那么传统的和现代的可能大家目前都是要考虑的这个汽车的概念啊，都在里面是吧？ 对，是的。 还有一个就是概念叫未来汽车，我还跟李老师在探索这个问题。我说这个未来汽车，这个是未来的这个未来呢，还是说蔚蓝的那个蔚啊？ 蔚蓝天空的 蔚。对，然后我们俩刚才在说这个问题，是不是林教授可以给我们解释？ 对，这个汽车呢，现在的属性是一个运输工具啊，交通工具。所谓未来汽车呢，它可能会不仅仅是交通工具了，它可能是一个智能的终端 啊， 它也可能是一个一个能源的一个储存的一个点啊，分布式能源的一个点啊，这个它有更多的属性在里面。 关注用户的这种很极致的那种特别好的体验。 那是不是就是说有人就说你看你尤其男人特别喜欢汽车，说你干脆就睡里边得了是不是将来汽车又有这样的属性？ 对，它汽车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终端，你可以在里面上网，可以交流， 它就是和车辆和这个互联网的这种联合， 可以车与车互动，可以车与人互动啊，车与平台互动， 人工智能的程度特别高。 那也就是说将来比如说就无人驾驶是不是也属于这个？ 对，它属于一个未来汽车的一个范畴。我刚才讲了还有一个能源的观点，你车里有电池啊，将来电动汽车，你家里电不够用了，你可以把车里的电给家庭用啊，你也可以白天把电蓄在那个晚上把电蓄在电池里面，白天那个给家里补电，给电网来减少负担，所以它的功能会越来越多样化。 那这是不是也属于我们大家现在可能已经会了解到的一些比如说智能家居啊的那个概念了呢？ 它比那范围应该更宽广一点，更大一点，更有意思一点。还有从运输领域来和这个交通领域来讲呢，没准将来还有两栖汽车、三栖汽车。现在像以色列的科学家也在发明这个汽车可以飞到天上去。 那就是 这也是一个 缓解交通拥堵这件事情就可以解决了。 对，所以想象空间特别宽泛啊，特别广阔。 这就叫未来汽车。 未来汽车，对。 好，那么说到这儿呢，就是我们现在眼前的，大家可以走在这个路上，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电动汽车在跑，包括现在的这个公交车。前两天我在这个长安街上看，哎，我说大一路怎么都改成那样的，特好看的，流线头似的，对，子弹头似的。然后家里小区发现现在就是很多汽车旁边有那个充电桩了，这小区里面好像是应该是自己安的吧，这也叫这个电动汽车。那刚才我在介绍林教授的时候，您有一个这个职务哈，电动车辆国家工程实验室副主任。 对， 这个是不是正好是您对口的？ 是，这个您刚才讲到的这个长安街走的电动汽车、电动公交车，还有北极市老百姓出行所坐的车，都几乎都是北理工最早做的。 早到什么时候就开始做？ 92年的时候，我们北理工就开始做电动汽车，尤其是电动公交车的这个研究工作。我们是全国第一个研发出电动公交车的高校。而且后来这个电动公交车越做越大，现在成了全国的一个标准了。现在各个城市用的电动汽车多多少少都来源于北理工的发明创造。 那包括比如说像通州那儿就很多的那个出租车都是电动的。 那是轿车。 对，轿车。 对，电动轿车。电动轿车我们北理工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在里面。 但是公交车是电动公交 车 是 我们创造出来的。 创造出来的。 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也是很领先的。 那像那个深圳不是有无人驾驶的那个车？ 这是它的升级版。 升级版。 因为无人驾驶应该是在电动车的基础上才好控制做无人驾驶。北理工我们现在北理工有这个汽车专业，也有这个智能车辆研究所他们是专门做这个智能车辆的。您刚才讲到的这个深圳的智能驾驶车辆公交车也有他们的贡献。 那么现在比如说学生他要报考车辆工程专业啊，比如到您那儿去了，他就可以去选择这些分支吗？还是 会的， 会哈， 他会有很多机会去选择他的方向。我们会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来定制化培养。就是学生你要是有余量可以学得更多，那么就让你去 学更多的你喜欢的专业知识，你喜欢的专业方向。你想学智能车，它有智能车的课，你想学电动车，有电动车的课，那么给你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渠道。如果学生他的这个基础知识很扎实，他将来想读研究生、读博士，那么我们有很好的这个，面向拔尖的学生的这样的这个基础课，数学能强化，让你能够有很好的基础知识。这样的话，他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这个发展的方向，无论是将来深造还是就业，都有很好的前景在我们学校。 那我们在高考的时候，只要先进入到车辆工程这个专业就行了，是吧？ 没错，先得进来。 对，那刚才我们也说了，新能源汽车，也就是说我们就是电动汽车哈，和这个智能汽车之间，它又有什么区别或者和联系？ 智能汽车那是，它分很多级别哈。这个我们现在的车多多少少带一点智能，就是你开的时候会告诉你啊，报警啊，或者是告诉你车道偏离了呀，这是属于比较初级的啊，初级的。到高级呢，就是它可以帮你去刹车，帮你去纠正错误啊。再更高级一点，你不用开车了，我来帮你开啊，就是这样的几个级别。但是呢，这个智能汽车呢，原则上来讲，一般是在电动汽车的基础上来做的。为什么呢？因为电机更容易控制，比发动机更容易控制啊，在这个基础上做， 就是、比那个汽油的更容易控制。 对，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方案。 那就是是不是可以说，智能汽车一定都是电动汽车？ 这个概念呢不完全很准确，但是这是一个方向。 那么北京理工大学在这方面，尤其是新能源和这个智能汽车这个专业，这个优势是什么？您觉得是？除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哈，公交车这全国包括世界领先， 对， 还有哪些的这个专业优势呢？ 我举个例子吧，就咱们这个对学生的培养来讲，我们国家每年都有这个方程式的这个大赛， 赛车， 还有智能车大赛、无人车大赛，北理工长期以来都是这个大赛的冠军的常客啊。我们有的时候甚至就是说老师简单指导靠学生他就能做出能拿冠军水平的车出来。 您指的是这个车是这个就是车辆的研究是冠军，还是说这个车手 比赛 是冠军？ 比赛那个车是自己设计自己开、对， 这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层面上？比如是高校呢，还是说 是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啊他们组织的？ 那可就不分说这个都是高校学生在比了是吧？ 主要是高校面向大学生的， 大学生、本科生、研究生， 对，充分发挥他们的这个创造性来去 PK， 来去比，全国高校一起比，这我看谁厉害啊！ 所以我有时候我刚刚想到这个车辆工程专业的时候，想，哎，我说这专业好，不用出来考驾照，就直接就 是 肯定得会开车吧？ 对， 这有两个误区啊，就是说，不能把车辆工程第一个认为是开车的。当然我们会有这个让学生去测试去是吧？第二个不能理解成修车的。那修车实际上是 修理工就可以了。 对，其实你是学过汽车维修啊就可以了是吧？但是车辆工程更多的是面向这个设计、 设计、 面向研发啊，特别像理工大学这种研究型学校、研究型工科院校，它面向的是下一代的车辆的研发，是 未来， 是属于高端人才的培养。 所以如果要是想将来有志于汽车维修的话，我们就去上个高职什么的，就够用了，是吧？钻研某一项技术， 对，那也很好，把它做精了。我们不会修车的，虽然我们是这个这方面的教授，但你让我修车，我也不会修 但您要是说这里边都是什么什么，这个您 那 没 问题，对。 现在修车也不像以前了，都是车上装了大量的探头，然后计算机检测，也不用趴到车底下去，像以前那样， 也不用一身那个油污什么的， 对 是吧？ 已经很 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会把所有出现问题的都把它数据化，把它通过传感器表达出来，那么师傅维修的时候一把仪表接上去就显示出来什么错误了， 哪儿的错误。 对，所以说呢，刚才我们介绍了这个新能源汽车哈，还有这个智能汽车，那么在这方面呢，北京理工大学它有它的这个专业优势。如果你不只是去想要只当一个维修的这个师傅之这个之外哈，一定要在更高更深的地方去研究车辆， 对， 包括研发车辆的话，那么就要去向这样的大学看齐啊，努力的去进入这样的高等学府。好，那么我这里呢其实也有一个背景哈，国家统计局呢发布了一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分类，2018新兴产业战略性啊，新兴产业有几个特点，就是以重大的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的引领作用，还有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所以说 这样的专业应该说是一个朝阳产业，是吧？所有的比如说新能源汽车、智能汽车涵盖了所有这些优势， 对， 因此它被叫做一个战略性 新 兴 产 业。那么在学生选择的时候，哈，报考的时候，选择专业的时候，李老师是不是也要去根据国家的一些政策的， 是的，是的， 制定哈，去看看未来这个发展的方向。 对，因为我们上大学不只是读了这四年，我们还有就业，后来一系列的事情。然后呢，我政策，我们选择专业的时候，政策支持的，那未来肯定就是有前景的。像我们这汽车带动了大量的这个上下的一个产业链，然后呢，我们这个每一个行业可能都会涉及到和汽车产生大大小小的关系，这样呢就导致我们车辆工程这个专业就比较火。 那是不是说像您那儿北理呢，就是相关的一些专业哈，都和这个战略性新兴产业能够挂上钩呢，教授？ 对，其实我是非常这个鼓励大家，瞄准战略新兴产业去做的啊。那么新能源汽车呢，一定是国家的战略新兴产业。由于新能源汽车的它的这个产业的量非常大，它的带动性很强，它能带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它涉及的面太广，就像您刚才问我，车辆工程是不是只能学车辆工程才能去做？其实不是， 不 一，哎，很多计算机的这个学材料的、电子的都可以去做， 化学的都可以。 对，而且呢，战略新兴产业为什么要列为国家战略新兴产业呢？因为它这个对我们国家的工业的发展是极为有好处的。我们已经错失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传统汽车工业的发展。传统汽车工业在100年前就有了啊，但是呢，我们国家真正搞汽车工业应该是80年代以后、90年代以后才开始做起来，特别是轿车工业。但这个和国外至少落后50年以上啊，特别是一些最核心的技术。那么新能源汽车，我们中国和国外是同时起步的啊，可以说有很好的后发优势。大家如果都投身到这个行业里呢，你会感觉到很多事情是你发明创造的，而不用去担心这个老外已经做了，我还得去赶他。 对，所以我们有相关的政策扶持，我觉得这件事情就一定能干好，因为中国人非常聪明， 非常聪明， 非常有智慧哈。好，那么这一时段呢，我们先和大家呢，一块说到这儿。关于车辆工程专业，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过来啊，同时呢，也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的新浪微博“教育面对面”，您可以收看我们本次节目的视频直播。好，那么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金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6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这是一档关于选择的节目。吃药还是打针？ 去社区医院还是去三甲大医院？ 手术还是保守治疗？ 当您还在纠结选 A 方案还是 B 方案的时候，时间正悄然溜走。从看病的选择谈起，与您分享人生智慧。我是安阳，看病的智慧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青南古苑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新月会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 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四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30%，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四五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10%。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持续低温蓝色预警，受持续补充冷空气影响，预计6号到9号本市将出现持续的低温天气，平原地区日平均的最低气温将下降到-10度左右，请大家注意防寒保暖。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随着我国消费者消费能力的提升，车辆市场不断扩大，车辆工程发展潜力巨大。作为理科生，报考车辆工程专业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目前国内开设车辆工程专业的高校有250多所，而在中央部属直属的大学行列中，17所理工科强校的车辆工程专业一直是报考的热门，录取分数也处于顶尖地带。那么这个专业是学什么的？选择不同院校的车辆工程专业有什么区别？不同大学的车辆工程专业又应当如何选择呢？教育面对面特别策划研读新高考政策，解析大学专业，今天播出第10期，深度解析车辆工程专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教育面对面，您可以登录新浪微博教育面对面来收看本期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教育面对面 RBC 上提问留言。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北京理工大学车辆工程专业责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电动车辆国家工程实验室副主任、国家万人计划专家林成教授。另外呢，给大家请到了技巧升学规划研究院高级咨询师，同时也是高级职业规划师李继英老师。李继英老师呢是有20多年的 IT 企业的管理经验，任人力资源总监10多年。所以说呢，从职业发展的考虑，从就业环境和趋势这方面呢，会给考生更多实际的帮助。那么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教育面对面 RBC 发送上来。好，那么先来回答一个问题吧。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好像跟我们这个高考啊专业关系也不是特别大，想问林教授的，说想问问您这个电动车辆哈、新能源汽车现在买好不好，合不合适？也就是说他那个，他想问他就是技术啊什么的完不完善，现在可不可以给把我们现在的车换成这个电动车？对， 这个两个方面哈，从技术角度讲呢，电动车在中国已经有销售了将近10年的时间了，可以说技术已经相对成熟了，但是呢，有些方面呢和燃油车还是有稍微有一点差距，比如说它用起来要充电呢、要花一点时间呢，然后汽车的售后服务啊可能还得完善，但是呢，现在买 它有个什么优势呢？它国家有补贴， 补贴，对， 你可以比较低的价格来买，而且你可以尝鲜，你可以首先感受到电动汽车的优点。第二个呢，电动汽车享受很多政策，比如说你可以不限号 ， 你可以随便走，是吧？那个我们燃油开燃油车，你就得每个星期得停一次。 现在电动汽车是。 随便的， 随便的 啊，对，而且在停车啊、充电啊各方面还有非常好的这个优先的条件，所以我觉得可以考虑入手个电动车看一看，感受一下。我看了一篇文章说，有买了电动车我回不去了，我只能开电动车了。 所以说现在我看小区里越来越多的这个充电桩，看来也就是充的时候应该还挺方便的。 对， 只是你计划好了， 就是要等一会儿。 如果你有车位，还是可以买的。 对， 就是晚上停车了，哎，充好电，第二天就走了。 对，当然了，可能是要长途，比如说出去那种自驾，可能稍微的 是 会麻烦一点。对对对， 续航里程。 好，那么我们回到这个，我们今天讲的车辆工程专业哈，其实如果要是走进这一行的话，那将来呢可能不可避免都要遇到这样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哈。那有人说呢，想要进入这个汽车行业呢，学车辆不如学机械，说机械工程呢会是基础，但是呢学机械呢又可以做车辆，反过来呢说如果学了车辆呢又就做不了机械，找工作时候呢人家可能车辆工程呢又更吃香一点，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两位老师可以给讲一下。 这个学术方面肯定是林教授是最清楚的啊。然后我这边呢是接触到一个清华大学这个汽车工程系的教授，叫周青老师。他呢是本身呢是北大的力学毕业，然后麻省理工的是机械工程的硕士，然后是博士呢是力学，然后他是带这个专门研究那汽车碰撞方面的。他就觉得就是说从这个研发长期研发的这个角度来说呢，我想这个领域里边走得更远，那学机械呢确实是比这个学车辆要好。然后呢也就像刚才杨洋老师说的，我学机械可以往那个细化到车辆，然后学车辆呢你再回来学大机械就不太妥了。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呢现在就是因为汽车行业比较火嘛，他比较爱招这个车辆工程的专业的学生，对机械的呢就稍微就有点是传统型的那种概念的意思，但是其实差别不是太大。 那林教授 研发的一个角度来说，学机械更适合， 更适合往这 个领域走。对， 林教授您是什么观点？ 是这样，就是说这个机械车辆工程呢是被划拨到机械工程下面的。 对 啊，所谓划拨是啥意思呢？就是说不是说这个很准确啊，因为车辆有它的交通工具的属性，也还有我刚才讲的很多终端的属性， 它定位很明确。 对，所以它是个跨学科的一个这个呢它机械呢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性一个部分。那么你说选一定要选机械或者选车辆，这个呢可以这么讲，就是说根据你个人的情况。如果说你对机械感兴趣，你对机构感兴趣，你对加工制造感兴趣，你学 机 械更好。如果你的车感兴趣，你说我是个车迷，那你就赶快到车辆工程来。是这样的，这不太一样。 机械啊什么都没什么兴趣的，是的。 对，车辆是复杂的机械。智能的机械这会面向未来的机械。 这个跟学生他本身的兴趣爱好是 有非常大的关系。 对。学车喜欢车喜欢车的一切。 对。 就是车辆工程了。 对。 说你只喜欢比如说车里边的那个机械的那部分。 动力呀什么的。 对，然后你就可以学机械工程。当然你这个机械工程又不局限在车的机械部分。 通用的一点的。 对， 通用一点的。 那么机械工程都会学什么东西呢？我们比如说细分了之后会有哪些我们要必学的，比如说专业课哈。 这个机械工程啊，它是一个一级学科，是个大类，它有这个机械设计啊，有设备啊，机械设备机械加工，有它实际上也是有分了很多这个方向的。你进入大学以后，你可能要选一个你的专业方向。这个具体怎么选呢？可能你会读研究生会更清楚一点啊，或者做本科毕业设计的时候会更清楚一点。他会偏重于学什么呢？学机械设计的基础理论。这个机械加工的方法、工艺方法，还有这个机械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知识。那么车辆呢，他学的东西和机械还是有区别的。他在学机械的基础上，一定要学汽车的构造。 学汽车的理论， 嗯， 学动力学，学汽车的设计，而这些是机械不学的， 嗯， 啊， 那所以说，按照这样来说呢，就是它的这个行业特征就更明显一些哈。那如果说，进来之后，我可能有机械工程专业吧， 嗯， 有车辆工程专业，想转专业的话，哪一个转哪一个会更好一点，更容易一点，将来学起来更容易一点。 嗯，那应该我理解的应该就是机械，因为它是你学车辆的话是必须学机械。 嗯 嗯，然后呢，转到车辆可能是更相对要容易一些。 哦， 嗯，机械是基础嘛。 对，嗯，是这样的一个说法。这个，嗯，因为车辆学了很多机械没学的课。 啊，对， 车辆专业应该说在比如说北理工是高分，那么相对于机械专业来讲是不是更高一些？ 是这样，看学生的爱好和选择。 哦， 我们招生的时候呢都以大类招生进来， 嗯， 啊，是机械类或者车辆类进来。那么到了二年级三年级的时候会给学生选择， 嗯， 你喜欢哪个专业， 嗯， 你就去选， 嗯 啊，然后根据学生的分数高考成绩来进行车这个专业的调配啊，其中就有机械专业。 嗯，所以说呢，北理工每年的招考招生政策呢，其实对于北京考生来讲都是有非常大的专这个优惠的措施的，比如说零调剂啊等等哈。嗯，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相关的招生政策。今天我们只说这个车辆工程专业哈，涉及到可能招考的那块呢会少一点。那我们继续来说呢，刚才说了，您说这个汽车车辆呢属于复杂的。这个机械是吧， 嗯？ 嗯，然后会有很多的岗位。那么，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如果从技术不同的领域来划分的话呢，会有什么样相关的专业去对应？您说了，进来之后你还可以再细分呢，啊。那么还可以分出什么样的专业来呢？李老师，您先总结一下。 从这个考生报志愿的这个， 对，我们先进了车辆工程了。 嗯， 那比如说我对发动机感兴趣，有没有对应的？嗯， 那对发动机感兴趣，就是说我们学生要是喜欢这个车辆工程这个，进到汽车领域这个行业的话， 嗯， 那我们在选专业的时候，比如说，对发动机比较感兴趣，那我们可以学学能源和动力这样的专业。然后呢，如果对这个，比如说像蓄电池，感兴趣的，那我们学学化学材料。然后比如说也有的学生呢，对这个自动化这种无人驾驶特别感兴趣，那么我们就可以学学信息啊，通信啊，计算机啊，大数据啊这些。那也有的学生比如说对这个车辆的外形设计啊，底盘的设计啊，内饰设计啊这些感兴趣的话，那我们学学工业设计。这些呢都可以让我们进到这个汽车这个领域，都是相关的。另外还可以做一些管理营销这方面的啊，这些东西。 那林教授在您这个学校里边会这些所有相关的对应的专业都有吗？ 它是这样的，我们要区分一下哈。 哦， 这个车辆专业呢它是分三有两个概念，一个呢叫车辆类，车辆类呢就实际上就是类似于大机械这种， 嗯， 啊，我们招生的时候是以大类招进来， 嗯， 啊，然后根据学生的爱好再去选专业。 嗯， 你要真到二年级的时候你被我们选中了进到车辆专业来了， 嗯， 啊，那你就会考虑我车辆专业我做哪一块呢？车辆专业好多啊，你可以去造型啊，你可以去做车辆的外形 设计 啊，你可以去做车的那个去做那个车辆的这个电动汽车啊，也可以做智能汽车啊。 嗯， 这个呢是叫专业研究方向或者叫学习方向。这个方向呢我这么给家长讲一讲，就是说你在大学本科期间谈不上什么方向，也谈不上什么这个未来的一见定终身的这种啊，你只是了解，更多的是了解啊。在学好基础专业课的同时，你可以去学一学电动汽车的一些课程，可以学学智能汽车的课程。这样的话你将来从事什么行业呢，你根据你学的过程你就会去选择将来的这个方向，他给你入个门。啊，真要往后走必须要读研究生读博士。 所以说学这个专业的话，本科其实只是一个入门， 对， 哦， 对，入门。 那您那儿每年这个考研究生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有三分之一，哎，上研究生，三分之一出国，还有小三分之一就业。 哦，那就是就业，本科就业来讲还是 就业率还是就是， 就业直接就业的少， 对对 对， 对少，因为我像我们学校一般都是往高层次人才培养的， 嗯，要不然他就出国， 对， 要不然他就继续 读研。 嗯， 出国也是为了读研，其实。 对对对，只不过是出国读研。 他这些专业毕竟是这个要搞研发的， 嗯， 可能本科也做不了太多的研发。 嗯，那刚才我们一直说到北京理工大学的车辆工程专业，除了刚才您说的新能源汽车呀，包括智能汽车，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哈，就是北京理工大学它是有了这个一些军工背景的哈， 嗯， 除了一些这个比如说军校人家是这样，但是北京理工大学其实是军工背景很强的， 嗯， 那么被誉为是红色国防工程师的摇篮， 嗯， 是这样吧？ 嗯， 也有很多的这个国防科研项目，但是呢又很低调，可能搞这种研发的相对来讲哈都是很默默无闻的去在做， 嗯。 那么有哪些，比如是那些资深军工迷们啊，将来可以选择的一些专业？ 嗯 嗯。 从我们车辆角度啊，大家都知道北理工坦克是第一的哈，全国第一。这个我们的学坦克装甲车辆的学生还要开坦克的，还要去会开坦克。 这个好， 这个在很多新闻都报道过的啊，这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啊。那女生开坦克很威风的， 而且也有很多奖，我记得很多奖项，我看公众号里面有介绍。 对对对，都拿到了很多这样的，而且我们国内这样的就坦克装甲车辆的总师还有主力这个主任设计师几乎都是从北理工出去的， 嗯， 所以你要真是对坦克装甲车辆感兴趣，对军工感兴趣，你就到我们车辆这边来读军用车辆， 嗯 啊，那是最合适的， 嗯嗯，军用车辆， 对， 那具体的那个专业名称叫专甲， 它叫军用装甲车辆， 军用装甲车辆， 对对对， 哦， 也属于这个车辆大类里面的，嗯。 好，那么也给这个军工迷们哈说一说北理工有哪些针对于你们特别合适的专业， 嗯， 因为我曾经遇到过小学生啊，三四年级的小男孩就特别喜欢各种车辆，然后包括什么飞机坦克， 嗯， 而且连型号都说的一清二楚，我就特别佩服这样的孩子， 嗯， 我觉得像这样的孩子是不是就是极有潜质将来在这方面发展， 这个将来中国的教育方向一定是根据个人爱好来吸引人才，来让大家在这个方面发展的， 嗯， 啊，这个，嗯，我觉得如果你真对军事感兴趣，对坦克感兴趣，对威风的这个装甲车感兴趣， 嗯， 你一定赶快到北理工来读军用车辆专业， 嗯， 啊，而且我们那个专业自学非常严谨，老师也很强， 嗯， 这个，嗯，可以为中国的这个兵器事业做贡献，嗯。 那也可不可以说北京理工大学它的这个车辆工程专业，它的侧重点可能是在这方面会更强大一些？ 这个我们学校车辆专业呢，有应该说有几个亮点哈， 嗯 嗯，一个是新能源汽车， 嗯 啊，还有一个呢就智能汽车，这是偏重于民口的， 民用的 、 民用的， 对，另外呢还有一个传统的强项， 嗯， 就是军用装甲车辆，这三个都是非常亮的亮点， 嗯，好，那么说完了北京理工大学它车辆工程专业的一个亮点和侧重呢，我们来看看国内还有哪些知名的高校呢，开设车辆工程专业它的侧重点呢又是什么啊，请李老师呢给来简单的说一下。 国内这块开本科阶段呢开这个车辆工程专业的学校就很多了，然后呢他研究的方向还差别挺大，像咱们北理工呢是这个军工背景，这个就不多说了哈，那像比如说咱们说这个林业大学，那他的车辆研究林业机械这个方向，就像农大的，那就研究农业机械的，像这个西南交通大学的，他研究的就是有轨机车这一块这个方向的，那像吉林大学呢就是研究我们最常见的这个家用小轿车，他的研究的领域非常的宽广，研究的方向也非常的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从知名的这个比较有名的这个车辆工程这个专业，就是在汽车行业普遍认可的这样的学校呢，那比如说像从南往北说，像同济大学，像那安徽的合肥工业，和江苏大学，这所大学也不是个211，但是在汽车这个行业还是可以的，像中间的这个湖南大学呀，华南理工、武汉理工，西南的像重庆大学，那再往北的像这个吉林大学、哈工大，清华，北理工，还有西安的这个长安大学， 这些学校呢都是汽车领域里边比较认可的。另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机械呀电子这类专业比较好的呢，学校呢它虽然并不是这个汽车的为特色，但是呢如果我们毕业想去这个汽车这个行业去就业的话，或者说到上面刚才说的这些学校考研深造，那就完全没有影响，是都是可以的。学机械学电子的这样的比较好的学校，像北科呀北交啊这些像包括我们北京的北工大这样的学校呢，它机械的都是还是不错的。 所以说呢，别看简单的车辆工程专业这几个字哈，其实涵盖的内容非常的宽泛，不同的这个大学开设这个专业的研究方向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就是不同的考生进不同的门， 对， 这个 要根据自己的兴趣， 对，这要特别明确自己未来是要一个什么样的方向，你再去选择， 是的，这个很重要。 对，尤其将来新高考之后，可能会先把专业放在前面，然后你再去选择大学。这个时候你就要去研究车辆工程专业这个学校它往哪儿走，那个学校往哪儿走， 对对对， 路径是不一样的。 是的，是的， 这个我简单补充一下，是车辆工程，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你是要学汽车还是 要 学火 车。 火车， 这个是不要以为车辆工程，我天然的以为是学汽 车， 这就有点麻烦了。 还有装甲车呢哈。 对， 是的，是的。 你如果咱们就说汽车吧，你要是选汽车的话，传统名校，这个肯定是吉林大学，它 是 奠定中国汽车工业基础的学校，然后呢再分站，对，然后我们再看到现在为止，这个它也是分层次的，像什么我北理工啊、清华啊、同济啊、吉林大学啊，这应该算一个层次的，这个其他的呢就是一些211的学校啊，也是做得不错的，这个也都是各有各的特点， 而且这是也是要看考生的分数的， 对 对 对，对 吧？你喜欢这个专业，但是你也要看你这个考下来的分数是多少，按照这个分数再去选择，从高到低哈。刚才您说的这个吉林大学，它90年代说国家唯一批了一个车辆工程专业， 它原来叫吉林工业大学， 对， 后来合并了， 就设这个专业，其他高校那时候还不能冠名这个专业呢， 很早就有， 很早就有，对，那我们说了车辆工程专业，特别要提示大家，就是说其实它的方向有很多，你在报考的时候一定要想好了，到每个学校的官网上去看哈。刚才林教授把北京理工大学的它的这个特色给大家讲得很清楚哈，民口，您是叫民口，我们叫民用哈，然后还有一个军用啊，装甲坦克啊，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家长呢会比较关心的，将来我从某所学校毕业之后，我的这个工作啊，包括我的待遇啊如何。看到一个统计啊，一个资料吧，不知道是不是特别精确哈，说北理工的本科毕业生的平均薪资是8416，还有零有整。然后在中国大学毕业生薪酬排行榜排名第26位，这个专业不愁就业，是这样吗？ 我觉得刚才你如果灌个前提是车辆工程哈，我觉得车辆工程的薪资一定是偏高的， 比这个还要高。 我不知道这个数据是我们学校的平均的薪资，还是指车辆工程的薪资？ 我觉得是平均。 对，那应该我觉得是比这要高的，比这要高的， 大概能。 这个统计方法，我觉得李老师更有发言权，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统计方法的，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如果说你从事的是新能源，汽车或者是一些有前瞻性，比如智能汽车，我相信是非常紧缺的，在行业里面。因为现在传统汽车行业都在往这个新能源方向去转， 对， 大量缺人啊，尤其是对于电控啊，对于这个电池管理啊，对于车辆整车的动力学控制啊，对智能化控制啊，这些都缺乏人才，所以这些就业前景是非常好的， 比较稀缺， 但是你要想拿更高的工资，我建议还是读研究生算了， 对，所以有一个问题就是本科生和研究生毕业，他的就业的领域和薪资会有什么样的不同？我们先说说这个领域。会有什么样的不同？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车辆呢，这个它这个研究的领域是非常多了，有这个新能源领域啊，有这个智能汽车啊，新能源里面也有像这个燃料电池啊、纯电动啊、混合动力各种领域，或者是研究方向都有啊。这个我觉得如果偏向于电动汽车和智能汽车。又偏向于这些里面的核心关键部件，比如说电池啊，还有一些智能控制这一块。 他会这个待遇啊各方面会是 高， 是相当高的啊、嗯、但是说实话是你一定要读了研究生以后本科毕业出去，我觉得锻炼锻炼是可以的。如果说你说我想成为行业翘楚、嗯、要做到很厉害的一个、嗯嗯、 这个平台还不够， 你还要进去深造， 还是要深造、 啊、 是的、 嗯、 是 对 是是。 所以说北京理工大学想考的同学一定要立志哈，将来研究生硕士一定要上、 啊 嗯、不管是继续 科研这个方向走 走、嗯嗯、这才是做这个专业最好的一条。 而且咱们北京就业前景是挺好的、 嗯、 就北汽有北汽集团是吧、嗯、还有这个他下属的企业奔驰现代福田北京新能源、 嗯 啊、 都接着 都有大量的这个学生就业、 嗯 啊、这里面如果说你想建他的研发中心、 嗯 啊，当白领就是做了更好、嗯、啊，这个那么可能还需要读研究生甚至博士才行。 嗯，好，所以呢，给大家提醒一下，车辆工程专业你有更好的发展、更高的平台、 嗯、 啊，本科是远远不够的。 对， 嗯，那李老师有什么建议给大家呢？ 就是，作为本科来说，车辆工程它就业呢，一般的多数是选择这个汽车这个企业，比如说像大众啊什么奔驰啊这些我们比较好的企业、 嗯、 刚才林教授也说了想进他的研发中心、 嗯、 那水平啊能力是一定要有的，然后家长关注说我基本的工资呢有多少，其实这完全和个人的能力有关，有的本科毕业了他的研发能力比较强，进到大企业像上汽啊他也能进得去，那也有一些企业呢他就比较限制，比如像东风他限制要双二幺幺，就是说你本科要二幺幺硕士也要二幺幺才行、 嗯嗯、 然后呢我们学生呢在选大学的时候最好是选一些和有很多这种汽车企业这种有合作的这样的大学、 嗯、 那这样呢比如说就业还有你做一些研发项目机会就更多、 嗯、 就更方便。 嗯，好，那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和两位嘉宾呢一块儿说这么多关于车辆工程专业。如果呢大家想去了解北京理工大学的车辆工程专业呢，建议您就像到这个学校的官网上哈、啊 嗯、 去了解，上面会有详细的介绍。同时呢再补充一句哈、啊、报考北京理工大学如果是在新高考政策之下哈、啊、选考一定不能 少了物理， 对， 少了物理 这门必须要好、 嗯、 而且呢分数要高、嗯、而且是选考的必修科目。嗯， 是 有可能其他的高校会有自己的不同，比如说可能还包括 化学 必考啊等等哈、 嗯嗯。 那么你希望上哪所高校就去看一看人家需要哪方面的学科特长 的规定。 嗯， 嗯，好，那谢谢林教授， 谢 谢、 嗯、 谢 谢 李老师。 谢谢。 嗯，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关于研读新高考政策解密大学专业的第十期车辆工程专业的介绍呢就到这里，也感谢两位嘉宾和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和参与。那么接下来呢教育面对面将继续为大家安排的是品读经典系列，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微信公众号教育面对面 RBC 啊，欢迎大家关注，可以随时呢在上面留言提出您感兴趣的问题。我是杨洋，今天的教育面对面的这个话题部分就到这儿了，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广告之后欢迎回来。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示，在室内使用铁桶、炭盆或不合格炉具烧柴、烧煤、烧炭取暖，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有毒气体，危及生命安全。请务必使用合格取暖设备，保持室内通风良好，严防煤气中毒。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金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2019年4月至10月，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将在延庆盛大举行，蔬菜将首次作为园艺作物亮相世园会百蔬园。北京市农业农村局邀请您一起畅游蔬菜的艺术海洋。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收听活动专辑。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程翔，北京101中学语文特级教师，从事中学语文教学20多年，致力于语文课堂教学艺术，在阅读教学、写作教学、教材建设等方面有较深造诣。教育部国培计划专家库首批专家，教育部教师教育课程资源专家委员会委员，人民教育出版社教材编写委员，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兼职教研员。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欣赏陶渊明的《饮酒》。陶渊明生活在公元365年到公元427年，他是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又名钱，号叫五柳先生。陶渊明是浔阳柴桑人，他生活在东晋。陶渊明的作品流传下来的比较有影响的主要是诗歌和散文，饮酒是他写的一组诗，有20首，是他酒后所写。所以我们今天去读饮酒呢，一定要用心体会他是酒后之作，这种酒文化和他的这种诗结合起来呢，体现的酒文化的特点呢就十分的突出了。在这20首诗当中，其中的第5首是影响最大的。在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结庐，庐就是一个房子，但是这个房子有没有特殊的地方呢？是有的。如果我们查一查古代文献，就会发现这个庐啊，它是指的农民在春夏所盖的一种临时的住房，是为了农田的管理方便而盖的，比较简陋。春夏的时候居住，那么到了秋冬的时候呢，特别到了冬天可能就不能去住了，所以它是比较简陋的，是一种陋室。那么一说到陋室，我想大家会很自然地想起刘禹锡写的一篇文章《陋室铭》。那《陋室铭》的主旨所表现的是，虽然我居住的地方简陋，但是居住的主人品德是高尚的。高尚的人居住在简陋的地方，这好像又可以上溯到更加遥远的地方，更早的那个时间。那么今天呢，我们可以说在《论语》里边呢，就有了这样的一种记载。《论语》里边写颜回啊，他是住的很简陋的地方，说他啊在陋巷，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孔子呢就非常的称赞颜回，说贤哉回也啊，贤哉回也，这样来称赞他。所以从孔子那个时候就有了这样的一种对于精神追求非常重视，而对于物质的享受不太看重。所以这样一个炉子，它可能会使我们联想到这样的一些精神的传统在里面。结庐在人境，这里出现了一个词，人境就是指的尘世，就是指的人居住的地方。可能有的读者会问了，这写人境不是很正常吗？有什么可写的呢？ 其实它是为下一句的转折做铺垫的。陶渊明的意思是，我虽然居住在人境，但是我听不到车马的喧闹声。这里的车马指代的是追名逐利的官场。陶渊明要表达的是，虽然我住在人境一间很简陋的房子里，但是我没有受到官场名利的干扰。住在尘世却超越了尘世，这就是陶渊明要向我们表达的他的一种心境。这样人和所居住的环境就形成了一个对照，也就是刚才我们所分析的儒这个字的它的历史传统的意蕴。可能有的人还会问说，一个人居住在尘世听不到车马的声音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我们再结合下边这两句，就会清楚陶渊明所要表达的意思，更加完整的来把握他的诗意。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里出现了一个词，心远。所谓的心远呢，就是说我的心智辽远。如果我们来追溯一下的话，心远这个词最早见于三国魏嵇康的《秦赋》一文，体清心远，渺难及矣。意思是说，心情超逸，胸怀旷达。陶渊明他能够做到旷达超远，就超越了对于世俗的追求，世俗的名利无法羁绊他。正是因为他有了这样的一种境界，所以他即便是住在尘世间，虽然他住在人生嘈杂的地方，但是他的心辽远，已经不被这些尘世的喧闹所干扰。宋代大文豪苏东坡这样来评价陶渊明的诗：志而时起，取而时渔。意思是说，陶渊明的诗句看上去是很质朴，但是在他质朴的背后，他的意蕴是十分丰富的。我们说这个评价是十分中肯的。明代的文学家钟兴这样评价：“心远二字，千古名士高人之根。”这个评价也是非常高的，可见“心远”这两个字啊，是深受后人的喜爱的。 正是陶渊明的这种超凡脱俗，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他归隐之后那种自由的心情。其实自然的本质与生命的轮回始终能相互融汇，相互贯通。当回归到生命最原始的淳朴中，或许那时的你也能像伍柳先生这样领悟到生命的真谛。千年之前的南山到底有何种美景吸引着陶潜，让他能远离尘嚣，来到如此心远之境呢？ 我们再来说悠然见南山的见字，有的版本上呢做望，究竟是望好呢还是见好呢？文人们还真是有一番的争论。宋代文学家苏东坡他的评价说，如果用望字，则索然寡味矣。我认为这个评价是比较恰当的。望字有一种主观上的欲求，而见字呢，则是不经意之间所看到的一种动作。我们想，陶渊明酒后看到南山，不是他 主观上的欲求，不是一种刻意的去看南山，而是在不经意之间略带醉意的，带着一种轻松的一种心情看到的南山。所以用见字更符合当时的这样的一种意境。好，我们接着再来解释一下南山。有的人说南山呢就是指的庐山啊，我们说这种解释呢是可以的，但它只是解释了字面的意思，它背后的意义呢，我认为南山应该是指的人生的归宿。在陶渊明的诗里边，诗的这种意象非常突出，这也是我们想起了宋代辛弃疾的著名的那两句话：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我们设想一下，陶渊明悠然见南山，可能会发出会心的微笑，南山也冲着陶渊明微笑了，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诗的意境啊。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他是说山间的这种云气啊，在这傍晚的时分越发的美妙，飞鸟也都返回自己山间的鸟巢。表面上看，这好像只是在写景，其实它的背后仍然是有着很丰富的意蕴的。这实际上是在写自己的经历。陶渊明曾经有过出仕的经历，担任过很小的一些官职，但是在这个官场呢，他认为自己好像是迷失了方向的羔羊啊。他在其他的诗里边这样写道：误落尘网中，一去30年。而现在呢，重新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从失去自我到找回自我，陶渊明经历了人生的重大转折，终于实现了人性的回归，能不感到欣慰吗？这其中是蕴含着人生哲理的。所以当写这里时候呢，这首诗的最后两句也就水到渠成出现在我们读者面前了。此中有真谛，欲辨已忘言。此中的真意是不是真的就说不出来呢？不是的，是陶渊明故意的不去把它说透，他让我们读者用心的去体会。庄子在《齐物论》里边有这样的话：大辩不言。说真正善于辩论的人呢，并不是以多说话来显示自己的，这又是一种境界，自在不言中，含蓄而蕴藉，回味无穷。所以魏晋之际的这种玄学的风格在这首诗的结尾之处也就显现出来了。以上呢是我们对这首诗字面的意思及其深层的意蕴我们做的一个初步的分析。 读陶渊明的诗如同饮酒，沁香甘冽，醇厚绵长。他的一生都在追求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为了生计虽然多次为官，但他并不快乐。这样的经历让他领悟了怎样的人生真谛？他又是怎样达到如此超然的人生境界的呢？ 有的学者在研究陶渊明的时候认为，陶渊明是一个大哲学家。那么陶渊明的哲学思想是什么呢？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来表示，叫做抱朴含真。抱朴含真这四个字是陶渊明在他的《劝农》这首诗里边表达的一个观点，这个观点是陶渊明的做人的原则准则，也体现在了他写诗的语言的风格之中。如果我们再深入探究的话，这种抱朴含真有没有一种历史的渊源关系呢？我认为它是有的，它与老子所提倡的抱朴守拙是一致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种做人的理念，一种原则，所以才有了诗歌创作当中的这种质朴的语言的风格。金代的文学家元好问这样评价陶渊明的诗歌：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纯。这句话是再恰当不过了。陶渊明的诗歌呢，还反映了自己面对人生矛盾之后所做出的重大的选择。陶渊明毫不避讳自己出来做官的经历，他有过几次出仕的经历，但时间呢都不太长。他说自己出来做官就是为了养家糊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有一点喝酒的资本，能够有点钱来饮酒。陶渊明是很喜欢喝酒的，但是在官场的经历呢，使他认识到官场与自己的性格是格格不入的。他说性本爱丘山，也就是说在他的骨子里边是追求自由，追求的是一种人格的尊严，但是官场呢可能会有违于他的这种做人的原则准则。那怎么办呢？陶渊明又说，我智性自然，非脚力所得。我不能够为了做官就去改变我做人的原则。在这样的一种精神追求之下，他就毅然地放弃了官场的官位，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当中。他宁肯受冻，宁肯挨饿，也不改变自己的本性。我们说这是一般的人所难以做到的，这是非常可贵的。但是陶渊明的诗歌呢，在当时啊，并没有受到高度的重视。陶渊明当时之所以有名，那是因为他是一个著名的隐士，他身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没有真正的认识到他的作品的价值和意义。所以钟嵘在他的作品《诗品》这样一部文学评论著作当中呢，也只是把陶渊明的诗歌呢放在中品当中，可见这个评价不高嘛。这也说明人们对他的认识是很不够的。第一个发现陶渊明价值的是萧统，后来到了宋代，特别是经过了苏轼、朱熹等人的推崇之后，才真正的确立了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苏东坡非常喜欢陶渊明，他曾经写过100多首诗来追贺陶渊明的诗作，特别是在苏东坡被贬官的过程当中，